其阴其二，祭祀鬼神以求福佑，奉信鬼神的民族。古云吴人鬼，越人奇，南方之鬼也。逢星期五晚十点半，潘发光师傅与你探讨每一宗奇异档案。 咁嗱，我咧而家咧就直接咧，将佢嗰个仙人咧，范小姐嗰个魂头咧，睇下直接咧可以请师公咧带佢边度安置。我哋头先咧，我周围打下张罗咧，都暂时因为人哋都收咗工啦。如果唔系，我都揾个道堂咧，谂住咧安置佢。但系即系而家呢个时刻咁夜啦，都成而家都去到差唔多子时啦。咁你又讲咧，都个个都翻咗屋企啦，开唔起门。咁唯有请师公睇下，其实或者我哋人间认为要揾个位嚟摆啫。啊，即好似你头先话，如果真系冇嘅，可唔可以请佢啲？而家做緊盂蘭盛會嘅孤魂台嗰度，我都幾好提議嘅。但係或者我哋人間認為要揾個位拜，或者施工有另外一個地方安置佢未？係啦，咁諗下諗下都係不如請示上頭睇下點樣，好嘛？ 夜晚几乎鬼，即系又可以喺长隆嗰个香港路，即系你会喺嗰个总共几万几亿部机嘅方方面面，顶都冇嘅，咁猛嘅马戏，总共咩嘅咩？喂，快来啊！ 系。 咁样推前烧，烧用推前。 这做嘅咩啲？哦，正咩嘅？哥，嗰个系揿咗佢， 系揿识佢。 正乜乎？咁嘅咪系，咁嘅咪，咁嘅咪，乜乜咪？ 明唔明？嗱，呢个咧就系下低个溪前咧，佢就喺嗰、那个嗰、那个呢、這个咧系整色嘅啫，冇意思嘅。 嗯， 一啲嘅咧就点翻着佢咧就得啦。点翻着佢咧就可以，佢又可以咩啦？呢个到咗呢个溪前就一放出嚟就化翻嘅就得啦。咁而家咧点包翻嘅咧？嗰個紅紙嘅橡筋咧點樣包住先啊？而家問我都放唔到手嘅咁樣噶嘛，係咯， 成排都要。 因為咧，如果真係要 飲紅紙啊，睇住櫃邊個紅紙。 係啦，因為要飲大酒啊，而家你根本就唔可以就咁行出去嘅佢。係啦，就係咁樣。 佢臨走前又講嚟，即係而家事隔咗咁耐都冇人再嚟去做呢一樣。佢話都冇諗過今日會有人 嚟幫佢。係啊，因為我哋都唔係。雖然是七月節啫，我哋都想拍啲嘢俾大家睇。雖然係，但係都想幫到人噶嘛，係咪？咁點捲住嘅咧？呢個啊，尤其是呢個啊。 點捲住？ 呢度唔好流出嚟。攞咗張搭上去，攞張搭上去。 好。 喺呢個位度搭上去，咁樣咪唔冇嘢啦。三日放去边度咧？师公有冇讲晒啊？嘛， 烧毁佢啊！ 诶，佢放三日放去，三日放， 三日后， 三日内 放咗场房， 佢出唔到噶啦，佢又冇咗噶啦，咁咯，即系咁，系嗰个时机系三日嘅啫，咁点 三日揾到暗堂就得啦， 三日就揾到，咁但系你暗堂你长期。摆喺度都唔系路噶，你始终都要再跟进呢件事点样？ 你方法揾到佢屋企 人？我谂要查咯。 要查， 佢会 查到嘢嘛？要查到先得咯。信宝咧就会化俾佢啦，系咯。好啦，咁咧就我哋而家就开翻灯，我哋将一阵间咧就会 將嗰、那個而家剩嗰啲溪錢啦，同埋啲依啲咁嘅命坑咧，都會喺樓下，我哋唔好驚動呢個酒店咯。咁、我哋都喺樓下嗰度街口嗰度燒啲嘢俾佢先，等佢有啲紙錢啊咁樣先。我咧就一陣間我哋都會睇一睇走廊同埋我哋依度究竟係點樣，同埋啲點解嗰啲符咒嗰啲係點樣啊，帶你哋去下一個圈。系啦，咁虽然咧而家变咗酒店咯，唔止阿范小姐嘅，我相信仲有其他灵界，系啦，咁呢度嘢应该仲有嘅，咁我哋可以，如果家庭观众能够睇到有啲咩嘅，可以同我或者兄弟一齐分享一下，啊，就咁样，转头我哋就会行啦。 呢個咧就係七號咯，係呢個風水好似呢條線有啲有少少唔妥，唔同唔扭過嚟咯。清楚啲嘅話，翻嚟側邊嗰個天台，其實呢度咧就唔好睇，得啦就咁啦。 呢個係三樓， 係嘛？呢個酒店係三樓。既然呢度而家白小姐咧就咩啊，就已經喺我哋嗰度啦。咁而家我哋大，咁而家覺得點樣？ 同你頭先之前喺度坐過啦。 佢較早時候咧，我都用上呢啲呢個磨砂玻璃。 磨砂嗰個。係。天道之源喺嗰度，跟神像嘅。 嘅右手邊啦，嘅 上方 嗰個係 咁而家嘅呢個係咁呢啲咧，我真係都冇咗嗰種感覺。OK。 哦，哦，係啊，係啊，就喺呢度啊。 咁、其實泰國都有啲招牌嘅，都可能俾你見到。 啊，都要睇咩師傅落咩法啦，係啦，知啦。 啊，呢個神像係咩神像啊？譬如都係泰國神啦，係啦，哦。呢間嘢全部都係先老細係泰國人， 咁泰國色彩。O K， 我哋就離開呢度啦。我哋就去到樓下或者咁樣化嘢，係啦。 但係而家咧，我哋咧就嚟到呢度啦。呢個係一個出面嘅街口，隔離嘅。咁咧就喺度咧就燒翻啲嘢俾阿馬小姐，就係應承咗佢，所以我哋都係要照做啦，當然。咁首先水煮香俾佢，咁啊今日冇人理噶啦，而家七月節咧，個個都燒家衣，我已經擺定曬嘢，啊有嘢載住，所以有曬咁嘅心嘅冇問題。咁啊，咁我哋就收咗俾佢，之後有兩份糖，咁樣。啊，啊發啲嘢，啊，有少嘢俾你啊。呢度咧就有兩份好足嘅，因為咧就喺街度咧，即係而家就落雨啊，亦都好夜，所以咧我哋就喺度唔點蠟燭啊，好方便啊。咁我哋就用香，用檸香同埋一份寶，調調一份心意先，係啦。稍後咧，我哋再聽施工指示安排，聽施工指示安排佢點樣。呢幾日點樣安排佢咧？咁我先講，好冇 ？OK。嗰個窗嗰度打三九啲。好啦，咁呢啲我哋要先喎。 啲煙香咧，我哋都掟埋落去燒啦，因為同埋啲規矩咧，我哋都一次過擺埋佢。啊， 嗱咁咧就收斂嗰啲支持先啦，啊，范小姐，啊， 啲雞咧都放，呢個都係。 就我哋就發嘢啦，嗱今日咧就功德圓滿啦，咁啊希望佢都係呢位先人啊范小姐都係得到而家邊個因為帶咗佢出嚟咧，佢會好啲噶，啊有可能咧佢呢幾日咧就帶喐咗安排，啊聽日或者我已經安排咗先啦，到時睇下幾點咧我哋再係啦，好嘛，好啦，咁啊就係咁講啦。 睇咗啦，咁我哋见到前面啦，就係、是、当晚嘅嗰、那个我哋嗰个工具啦，即係諗住用一个点解会咁呢，係唔係切合一个画面嘅，咁佢都係想以即係我以为以心为心呢，即係攞个类似咁嘅头呢，係可以搵得返佢呢比较方便啲，係啦咁样囉，咁、啊、就係、是、原来呢后来呢就阿希迪你讲啦，后来係点样。 因为开头第一次请唔到佢上嚟啦，又或者上到嚟嗰个上到嚟头散开咗， 摆落嚟嗰下 系啦，总之一摆到落嚟公仔嘅位置就已经散开啦。 嗯， 咁后屘我哋就问到个原因，其实就因为咧，我哋同行有啲师兄弟啦，咁啊有啲泰国佛牌啦，有啲灭魔刀啦喺度，咁、导致到。嗰、那個事主咧就唔敢入我哋間房， 即係驚啊！ 係啦，驚啊！ 或者太多都係有法嘅人啦。 係啦，跟住就揾紅紙包起佢，咁跟住就第二次就叫施工再請佢上嚟咧，咁一請就已經請得到啦。 我哋仲要擰住面係嘛？ 嗯， 要唔請嗰時使唔使擰住面啊？ 請第二次請嘅時候冇，第一次有。 有啊。 係第一次有，因為可能驚我哋會衝撞到佢，或者可能真係有。 真係驚啦，或者真係驚。 修法嘅人喺度。 真係驚，所以施工就話擰住面咯，嗰 part 就係咁樣，係咯。跟住但係好重能量嘅嚟到嘅，當時點啊？你覺得點樣？當時第一次啊。 第一次由地下拎出嚟嗰、那個。嗰、那個雲頭咧，那個力量係最大嘅。 係。 咁嗰個力量，其實我覺得啊，嗰、那個係個主體、或者佢個頭嚟嘅。咁、嗰個力量係最大，跟住就再次要咧，就已經係門口就攞第二個雲頭。第三個雲頭其實喺窗口度攞入嚟，但係嗰個雲頭就反而係最弱嘅。咁、但係都係啦，第一次招雲就係一擺落嚟嘅時候就好似散開咗，係突然間咧。 突然間輕曬冇曬。 輕曬係因為本身係好有壓迫感。 係啊係。 你個人即係起曬雞皮嗰種。 仲有同行嘅你 有有幾個朋友喺度， 你個朋友都有有修法有感應噶 嚇。咁跟住，但係佢就突然間冇咗嗰下咧，係完全連壓迫感啦， 乜都冇曬， 起雞皮全部冇曬嘅感覺。 跟住又再嚟過， 係啦，跟住就直至到第二次再招魂嘅時候咧，咁佢一下就已經嚟咗啦。咁、開頭我見到佢咧，其實我就係見到到膊頭呢度咁樣，但我見唔到佢有著衫。 哦， 系啦，咁就见到佢头发有啲乱啦，咁啊有啲污糟咁样嘅，咁佢系喊嘅，咁跟住就我哋就问佢即系有咩可以帮到呢一个事主咁样，咁佢跟住佢都喊住讲嘅一路都，咁啊又话即系佢觉得自己好污糟啦，又冇衫着啦，咁其实我有再睇翻当其时嗰个案情咧，咁即系除咗佢系被人肢解啦，咁将所有嘅内脏就烚熟咗，就抌咗去个以前唐楼嘅嗰啲 膳 房度啦，咁啊而个头亦都有俾人哋烚熟过，将啲肉即系已经刮走咗，同埋有啲烧过嘅痕迹嘅，咁最终个头骨就系收咗喺个公仔嘅入边咁样嘅，咁变咗即系我哋都会谂，其实可能佢个魂头系。因为可能肢解嘅问题，所以就好似一路聚唔到埋一齐。 啊，周围散咁。 系啦，咁跟住就问佢话，即系有啲咩帮到你啊？咁佢话想要翻套衫。咁、我估啦，佢其实可能俾人肢解，佢都冇衫着噶嘛。咁所以我已经觉得，即系都好惨噶啦咁。咁佢又话你俾嘢食我都食唔到噶啦咁啊。咁佢俾我见到嗰个画面就系烚熟咗嗰啲内脏。佢示意就係話我其實我啲內臟烚熟咗㗎喇，你俾嘢食我都食唔到。咁我聽到嘩個心好凄涼，我覺得真係好慘。跟住又話自己個雲頭其實一路就冇聚埋，所以就返唔到去屋企。 咁事發當時啦，1999年嘅時候咧，佢個小朋友係大概歲零兩歲嘅。 嗯。 咁即係換言之，由嗰陣時到依家，佢都冇再見到佢個小朋友 咯。冇啦，係咯。 係啊，咁即係如果真係託奶啊， 嗯， 你哋知道佢個仔係邊一個嘅， 或者係屋企人啦，係 屋企人 啦， 即係再話俾我哋聽，咁我哋都起碼可以 請翻佢雲頭翻屋企供奉，或者整即係幫佢睇下點樣幫佢個仔點樣咩咯， 係 啦，點樣大家可以溝通到更好啦。如果可以嘅話，可以嘅話啦，因為我會遲啲有可能會搞一個即係講係叫郵地府啦，但係其實呢套嘢其實會親人嘅，即係會親人。咁如果可以嘅話咧，揾到佢仔啦，如果係又願意嘅話咧，我都想同佢哋可以連到佢哋傾到咯。 系 咯，见一次， 真系好惨啊！ 因为个仔如果咁细咧，对阿妈应该印象都模糊喎。 系啊， 系咯，系咯。 因为再都系睇翻案情讲，就话佢由呢个事主，由细到大都系由阿妈去凑大，变咗可能爸爸妈妈都已经冇联络啦。 嗯， 咁同埋得个仔咁就 阿嫲而家唔知点咧吓。 系 咯，咁真系要再咩啦？嗱咁呢个公仔系点咧？其实咧呢个公仔就。下一 part 话俾你听，有可能你记住我哋而家讲嘅嘢，有可能要讲个问题送呢个公仔俾你，答啱嗰、那个系啊，抢答啊，以打字啊，为最快有晒时间就啱噶啦，系嘛？咁可能送呢个公仔翻去啦，纪念下啦，吓呢个纪念品嚟嘅，其实因为我系。作过法啦，系嘛？你睇过呢套节目啊嘛，系嘛？呢、這个我都想我帮你签名喺度啊。好啦，嗱，你有可能有问题噶，有可能要答问题噶吓，留心啊，头先，如果唔系你 rewind 睇翻重温一次先啦。嗱，好啦，咁样就暂时咁先啦，转头翻嚟有第三。 第四节 啦，第四节嗰度咧就我就要做埋个尾，我见到 Henny 都仲系眼湿湿咁样， 系啊，好惨啊， 我见佢头先咧喺第一套片嗰阵时咧现场啊，虽然佢喊完咧后来都以为佢冇嘢啦，但佢都好似有啲牛牛豆豆，同埋去到宵夜，唔系先食下宵夜啊，宵夜嗰时咧都好似你跟住我哋咪喺个街嗰度讲嘢嘅，你都好似仲系。有啲牛牛豆豆咁样。 其实嗰个情况维持咗两日啦。 维咗两日。 维持咗两日。 系咯。 因为的确可能。 因为我始终未搞嘢系咪啊？ 系，因为可能即系始终佢云头太阴，同埋你同佢交感。get 过 啊 ，get 过系啊。 交感完之后咧，你个人好负能量。 系啊系啊。 嗰两日真系，我不停系咁谂啦，即系谂翻佢讲嗰啲说话。 系啊， 都 loop 咗两日啦。 如果你而家如果我哋镜头酸埋你，酸埋你，你见到佢已经系水汪汪， 冇睇啦， 水汪汪眼睛。 下一节翻嚟睇其他嘢啦，冇 啦。好啦，转头翻嚟见啦吓。